欢迎嚟到星期五晚嘅学人沙龙。今日呢位嘉宾咧系一位神奇小子，出世嘅时候医生就叫父母放弃佢，但系父母咧唔单止冇咁做，仲培养佢嘅运动细胞，到后嚟加入训练队，本来都想放弃，但系唔打唔撞，仲攞埋残奥会金牌。今日我哋嘉宾系苏华伟，我哋一齐讲下佢嘅神奇人生。欢迎你，伟仔。 Hello， 你好啊，大家好啊，我是苏华伟啊。咁其实我攞个玉面金牌噶，咁亦都系残奥会入面参加个五届残奥会啦，咁样啦。 我哋等阵咧就要慢慢同阿仲宇一齐，去数下你嘅叻啦，攞金牌啦，同埋一啲艰苦嘅故事咁样。 系啊，同埋咁多面金牌呢，其實都真係非常之唔易攞。我諗係一面獎牌喺殘奧會裏面呢都會好難攞。但係呢攞咗咁多面金牌呢，要推到好前嘅時候呢，就係講到偉仔點解會跑步，甚至乎可能會講到媽咪嘅一個決定。而令到阿偉仔可以繼續跑步，我先問一問呢一樣嘢啊，係嘛？ 好好啊。 其實咧，當其時咧，我哋知道咧，就係、是、醫生都好似想放棄啦，但係父母就去堅持呢一件事。其實你聽翻屋企人去講翻呢件事嘅時候，你自己有咩感想咧？ 咁其實我會覺得成件事其實都係逼住一個父母可以選擇放棄，同埋都可以選擇翻唔放棄。咁佢哋選擇咗唔放棄啦，咁亦都成就咗今日嘅我啦。咁其實都係父母嘅一啲幫助下面先可以有咁樣嘅人生啦，係咯。咁自己亦都覺得成件事一啲都唔簡單咯。 媽媽有冇講翻俾你聽咧？細個嘅時候話你幾難湊啊，幾辛苦啊，咁有冇同你講呢啲故仔？ 都會嘅，有時都會嘅，因為佢都會成日都同我講話，我好難湊嘅，因為我成日都一時朝頭早嘅時候唔瞓覺啦，一時夜晚都唔瞓覺啦，可能一時可能會嘈到隔日左右啊，隔日用寫啊咁樣，咁所以一定要揾人抱住我，咁所以。所以佢又一定要公公或者婆婆去抱住我咁样，跟住可以我先至乖乖地咁样停翻落嚟， 就系几个人轮流抱你瞓觉咁样。 系啊系啊。 但系你去到而家好似都话系好夜先瞓咁样喎，你 都系啊都系，因为夜都习惯咗可以夜瞓嘅， 精力太多都系一个情况啊。我想问一下咧嗱。你細個又曳啲啦，咁啊媽咪又湊你湊得好難啦。你自己記唔記得，或者啊媽咪有冇講過咧？就係、是、你有冇氹過啊媽咪或者父母，或者係佢哋會唔會點解啊湊你嗰時都咁難湊啦？但係點解都會可能同你一齊嘅時幾多開心嘢咧？細個嘅時候。 因為始終是自己的心腔寶貝嚟㗎嘛，咁所以佢盡量都會陪住我啦，甚至乎教育我啦，咁去幫我去自己教導我去點樣去做人處世啊，特別乎可能有時限到嘅時候，或者唔好嘅時候，佢話俾我聽點樣行會。會容易啲啊，咁樣有時可能啲苗條同佢講，跟住佢就會喺下冇方法可以令到我行得更加好咁樣咯。 媽媽有冇講即係可能細個嘅時候你行得比較難啲啦，可能平衡上面啊，肌肉嘅控制上面啊，但有冇話你個性格上係咪一個都係好心急？好想要快啲咁樣，有冇講呢啲嘅故仔？ 我行路嗰度，因為我成日行路嘅時候，可能我成日會跌啊，甚至乎會受傷啊咁樣咯。咁所以都係要用多啲嘅時間啦，去同埋啲治療師去研究下點樣令我行路行得平衡啲啊。其實都係其實 我自己是講，我聽到我媽咪講嘅，但我要求到嘅時候係行路比較唔穩定嘅時候，邊買嘅會咁我就晏晝嘅時候咧，咁就會穩定啲嘅，一時會企得好啲，同埋行得好啲嘅咁咯。 嗰時媽媽點樣同你練習行路啊？即係會唔會即係？不斷重複個動作行嘅重嘅陪你一齊行， 佢會啊掹咗手同埋我一齊行咯。一時可能有時啊，佢會用佢嘅方法可能抱住。一時有時可能嗰啲都有會話俾我聽佢只要打唔怕啊，沉痛嘅咁樣，要話俾我聽啲嘢，咁等我都有個繼續行嘅動力咯。 一路鼓勵你去做行咁樣， 好似屋企人係咪都係做運動，或者媽咪係都係跑步或者做運動好叻嘅咧？ 咁媽咪其實之前係一啲運動嘅事，可能佢喺咪選埋呢個嗰時讀書嘅時候咧，就咪選埋呢個運田徑隊嘅代表啦。咁所以可能呢個原因令到我都有少少跑步嘅天分咯。係啊， 你揾你揾到自己嗰個跑步嘅天分，個記唔記得個過程係點？一開始好早嘅時候，你好想去跑步嘅時候。 咁其實咧就要講翻1994年啦，因為嗰一年咧，其實我一路以嚟都係成日都攞到獎牌啊，好多唔同嘅嘢都好似運動上面都完全嘅攔唔到我啦，可能跳遠啊，去又豆袋啊，去玩呢啲咁樣運動都攔唔到我咯。咁直至到1994年嘅時候咧，嗰一年咧就教練咧就可能就呢個小朋友又係啲時抖腳調咗幾好喎、啊，因為有啲可能左抖腳嘅就咁樣跑步嘅咁多數人講左抖咗嘅時候，我會覺得平衡唔到咯。咁多數人講左右入邊咁樣佢又容易平衡咯。咁其實我哋有時即使冇嗰時啲老師都冇特別。在方面告诉我们听，所以呢我们都是纯粹都是作为一个游戏的方法去玩咯。试嗰时其实咁，所以有啲搞啲令到我都好知道呢个运动都几觉得几好玩喎咁样咯。 有一样我都几有兴趣咧，就系头先阿华伟都话自己可能喺平衡啊，甚至乎行路嗰时候都未必系咁灵活，有时协调未必咁好。头先咧就达到一个咧，就系你协调好好，而且可能老师都未必特别好多提点嘅情况之下都做得好好。我想问一下咧，阿妈咪系屋企人点样去帮你由行路？跟住系去到跑步嘅过程咧，佢点样同你练跑咧？ 其实我即系细个嘅时候，我妈咪成日鼓励我去喐多啲咯。至于我可能我自己有时小息嘅时候，我都会同一啲朋友去玩咁。咁呢个都系喐动嘅其中一种咯。一时间其实都喺咁樣嘅遊戲下面去俾自己去作為一個即是我哋活動有限制嘅人嘅嗰個能力上面，咁令到我哋可以更加容易去喐動咯，咁樣咯。 同埋我聽你講就係你本身就係好好動咯，係咪啊？即係跑跑跳跳啊，運動啊，就會開心嘅第一件事。 是啊，都是的，其实。因为以前制过那一年，我其实都觉得老师那些基本上我听不明白，有时甚至容易可能更加难入耳，咁有时可能跑下你听我做啊，反而喜欢多一点，咁所以就 所以就好中意体育堂啊咁样。 嗯， 所以最合理啦，即系最中意嘅课堂就系体育堂同埋小息。 嗯，系啊。 但系佢几时发掘到你咧？嗱，又行到啦，非常好啦，跟住参加好多嘅游戏啦，到去跑步啦，几时点样发掘到你？不如阿伟仔，你同我一齐去比下赛，或者系参加一下啲赛跑啊咁样咧？ 嗯，咁就要讲翻九七年啦，因为九七年咧，我大学被教练出发掘咗啦，咁就我嗰时咧，其实我嗰啲训练嘅嗰个训练嗰啲嘢，我完全唔知道系咩嚟嘅，其实可能高强腿啊，碎步啊 ，mountain 啊，呢啲咁样咁基本，即是一啲运动上面嘅一啲基本嘅意识咧，我哋其实根本就我哋都唔识嘅。咁甚至乎起跑咧，我哋都系唔知点样起跑嘅，应该话。咁我哋就只能够靠老师嘅指导啦，甚至乎老师话点样做，我哋就点样做啦。咁嘅情况下面，咁我哋就加入咗香港身体人手协会嘅训练班。咁嗰一年咧就系我第一次去呢啲训练班嘅时候啦。咁当中咧，亦都有好多小朋友喺度啦，亦都我都识好多唔同嘅同学仔啊，都喺度啦。咁就非常之开心啦，大家一齐玩，大家一齐去训练咁样咯。咁果然其实对我嚟讲都系一个起步点嚟噶。 嗯， 你而家记翻起当时你话开心，咁但系你当时嘅开心里边有冇夹杂住一啲紧张啊？或者会怕做得不好啊，有没有这些想法的？ 其实我那时很简单的说真的，因为我那时我没有想到我要去做到什么事，我纯粹都是甚至乎我纯粹都是协调翻我自己中意运动这方面去想咯，即是我其实我是不是一路以嚟嗰嘢都系咁样谂咯，一次就系咁样咯。 嗯，同呢一位夜瞓嘅运动员咧，原来好多嘢倾。下一节继续倾啊！翻第二节嘅学人沙龙，继续咧同神奇小子苏华伟咧倾偈嘅。刚才咧讲到你妈妈咧，都系好似好叻跑步咁嘅。咁有几叻咧？你有冇证实过噶？ 其实我冇证实过，因为始终嗰时啊，妈咪都即是生咗我同埋我细佬之后，根本上都冇乜时间再去练习，咁所以咧，佢瘦应该嚟讲，佢纯粹都系照顾我多啲咯。 嗯，咁佢有冇陪你跑噶？ 陪我跑啊！其实都有似冇咯，啲字有时可能甚至乎陪咗行路就会咯，咁系因为佢啲有行路都比较特别系慢啲，同埋可能有时得平日嘅就唔得火啊咁样咯。 但系有冇见过妈咪比赛或者唔系比赛？跑一段路嗰个速度有几快先？有冇见过先？ 都。我印象中好似见过下，我咧嗰次咧就行路，我哋就行得比即时可能行得时候速度上面，根本就追唔到佢 咯。哦，嗰时追唔到佢，追巴士咧有冇见过追巴士？你同佢一齐？ 都有嘅，有时佢甚至乎叫我跑，但点解佢喺后面冲上嚟咯？ 咁都好，即系其实可能阿妈咪都惊咧，费事即系跑唔过你咁样咧，叫你全力嗰时跑得最快。好啦，咁啊，问过阿伟仔一啲屋企啊，或者点咩几时开始跑步啊？又到我哋一个二拣一嘅环节啦。系啦，咁呢个二拣一嘅环节咧，就系等阿伟仔咧就会喺呢四个信封里边咧就抽一个。嘅英文字母嘅信封，跟住我就会问你两个选项，关于相类似嘅一啲嘅问题，好冇？好啦，咁啊 A、B、C、D， 你拣边个咧 ？B， 好，咁 B 咧，咁我就睇下 B 究竟里边嘅选项系啲乜嘢先。好，那个选项咧就系兴趣同埋事业。 嗯， 咁呢度想問呢最直接啦，就係、是、阿偉姐，你覺得運動對你嚟講係興趣啦，定係你嘅事業嚟嘅？ 你可以講興趣，因為我細細個時候呢樣嘢都係我興趣咯。因為我細個嗰時，我成日都覺得，如果我要將我自己運動作為一個職業嘅話，咁我就會覺得好辛苦同埋好吃力咯。咁我要睇翻即使我自己一路以嚟嘅運動嗰條路咧，其實都較為辛苦啦。咁所以其實又咁喺興趣入面，我都已經可以做到我自己，即使達到自己嘅目標，甚至乎超越自己的目標，咁所以對我嚟講，運動對我嚟講唔係我嘅事業，係我嘅興趣。 但係咧呢一樣嘢咧都唔易嘅，睇下偉仔有冇啲心得咧可以教下人，因為咧就算自己做緊一個興趣咧，要維持好耐咧。你仲要贏咁多獎牌，即係維持好耐嘅一啲苦練咧，其實都唔易嘅。你點樣可以維持自己仍然中意嗰件事咧？ 咁其實咧，我就要講翻我啲記錄啦。因為我其中一次喺訓練入面咧，跑到11秒9.98咁上下啦。咁但係，因為嗰次訓練都唔定性嘅，因為作為一個比賽喎，一次比賽先定性嘅。咁我就好希望我自己喺有生以來，即使喺運動員嘅嗰個 cut 去睇嘅時候，咁就係好希望喺短時間入面運動嗰段生涯入面跑到11秒，破到11秒大關，到最後嘅成績係12秒05啊，好似最後嗰、那個即最接近嗰時間，其實跑到12秒05已經係我最重嗰、那個100米賽事咯。咁對我嚟講，其實我已經盡咗力噶，所以就都冇辦法做到，咁亦都係我自己覺得輕輕有少遺憾嘅嘢 咯。跑步是你的興趣啦，咁亦都因為真係跑得好好，所以成為咗你的事業啦。呢、這個過程裏面有冇一刻係覺得都係想放棄？即係興趣就繼續做興趣啦，但係就唔好係一個運動員啦，即係都係太辛苦啊！有冇呢啲時候出現過嘅先？ 其實仲亦咯，我成日都覺得，因為我曾經有個教練話過咧，就係、是、有一場比賽入面咧，咁我就冇一時覺得我一定輸噶啦，咁所以我嗰場比賽入面係冇用到全力咯。咁同時都教練都話俾我聽，你冇用全力，咁人做嗰個去成績冇辦法睇到，咁教練可能嗰陣嗰個。令到我覺得，我而家都覺得，唔好意思咯，是有少少，因為同埋教練都冇正式咁同我講啊，我嗰一次都要啲乜嘢個成績，咁所以對我嚟講，我差唔多每一次比賽都會中住個比賽，咁所以我任何時間訓練啊各方面嘢我都會。用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一次訓練咯，甚至乎可能有時受傷的話，咁我都會盡力去跑喎。咁除咗個傷患嗰度一時痛的話，咁我真係痛的話，我突然就會同教練講，等教練幫我睇下條腰係點樣啊，或者可能減輕個運動量啊，睇下有冇肌腱咁樣咯。 好嗱，喺我問第二個選項之前咧，我問埋你最後一條問題咧。如果俾你從頭任揀，你最理想嘅職業嘅事業其實係做乜咧？有得俾你任何揀，都可以揀翻跑步嘅噃，係啦，都得。你會揀乜嘢咧？ 我會揀翻跑步咯，因為跑步真係，因為我最初嘅時候並唔係因為即使我跑得叻而去繼續跑嘅，我純粹都係因為我自己嘅身體唔，即使嗰個其實都唔舒服， 我身體上面成日都唔搣住咳啊，甚至乎感冒啊，各方面都影響到我。咁嗰時開始，我就已經好希望有一個健康嘅身體，就咁簡單嘅一個一個要求。咁純粹都係做啲運動，對我嚟講都係一個興趣咯。 好，我爭取時間， 始終都揀翻運動嚇，咁都幾好。咁A、C、D 你揀邊個咧？ 落。 好 D 揀 D 嘅，咁 D 呢个选项咧就系、是、姓名同埋普通人，系啦嗱，咁啊当然大部分问你想成名啊定系做普通人啦、啊，我先问你一样嘢先，成名其实带嚟你有冇一啲嘅烦恼，你自己系唔中意嘅， 都有嘅。 嗯， 例如我唔系好中意去应酬啦，甚至乎以前嚟讲，我特别乎唔中意记者嘅一啲提问啊嗰啲嘢，跟住我觉得好麻烦嘅一件事啦。咁有时甚至乎会觉得，我做运动员做都系因为我中意跑步，并唔系中意出名，就系咁样啦。 好彩我哋唔系记者啫， 系啊， 系啦，我哋唔系记者嚟嘅，系啦。不过我想问一下咧，咁如果系咁，你系咪真系会宁愿系一个你究竟想做成名嘅一个运动员啦，定系一个普通嘅运动员咧？不断参加比赛， 我宁愿做一个普通人啊，因为我自己真系好想简简单单咁样去做人，甚至乎去用住即系自己嘅人生，当然都好希望简简单单咁样咁就算做啦。系啦， 不过咧你已经成名咗啦，系咪？ 系咯，同埋呢一种我谂想去成为普通人嘅想象系平衡紧。我想即是成功的过程里面很多辛苦的时候。但同时间我们看到你即是做了很好的成绩，然后现在成名，你也都用了这个成名去支持你现在做的工作，即是例如跟很多的学生啦去推广运动啦，或者即是不同的一些宣传啦，其实这个都是帮你现在 的工作，是不 是？是啊是啊，因为我自己觉得即使我是成咗名之后啦，咁所以令到更加市民大众更加容易知道卡就运动系点样噶啦，咁所以我亦都好希望用自己嘅影响力去影响翻其他人，特别乎去讲俾大家听，卡就运动都系大家所认识嘅，并唔系一啲好普通嘅运动啊，佢哋都必须需要靠努力去达到自己的目标啊，咁跟住等啲学生知道呢啲嘢啦，咁亦都推广卡就运动咯。其实因为运动呢样嘢始终都系可能越多人系玩越好噶嘛，系咯。 系因为成名有佢嘅烦恼，亦都有佢个好处，系嘛？ 都系嘅。嗱，下一节翻嚟咧，苏华伟咧带咗一件好珍贵嘅物品同我哋分享。下一节学人沙龙继续倾。欢迎回到嚟学人沙龙，我哋继续咧同神奇小子苏华伟倾偈嘅。咁啊，伟仔，你带咗两件好重要嘅物件上嚟同我哋分享。 系啊。咁呢两个都系七爷坛奥运入边嘅奖牌啦。咁其中一个咧就攞咗三个金牌嘅，其中另外一个咧就攞咗入面铜牌嘅，咁样咯。 系嗱，悉尼嗰次嘅奥运会咧，我哋等阵慢慢先讲。 系， 因为你最早一次咧参加残奥会咧，都系有一个几特别嘅故事嘅，系咪亚特兰大嗰次？ 系啊系啊，咁亚特兰大嗰一件事咧，其实。其实喺1996年嘅时候咧，我点解会入咗港队咧？其实就因为其中一次运动接住一个射程100米嗰个射程100，咁又一定系要四个人一齐跑啊嘛，咁所以咧。我就嗰年冇特別話要參加咩賽事，因為嗰一年我哋純粹係 加入咗一件我都陈总，因为呢度我自己系加入咗佢哋嗰一件 A 组同 B 组嘅分别咁样啦。咁、我就之前就 B 组嘅，咁但系而家个陈都系 A 组，我觉得好辛苦嘅训练。但是最大咁樣啦，咁所以我嘅訓練量其實多咗好多咯，而家可能一個禮拜兩日嘅，咁變咗一個禮拜差唔多三日，甚至乎我有陣都三日啦咁上下啦，咁我就仲要同一班大嘅一齊跑，我完全係唔知道佢哋嘅一啲性格啊係點樣啊。甚至乎我好难可以同佢抽通嘅，有时咁，因为佢大过我噶嘛，咁某程度上我都系唔知点样同佢抽通嘅情况下边，咁我更加惊咯，见到我咁，所以教练都好担心我点样可以融入到佢哋咧咁样咯。 嗰阵时15岁系咪啊？ 14岁。咁嗰阵时你有冇点样克服呢、這、一个都唔系跑步嘅困难，系沟通嘅困难，令到大家真系一队嘅队友咧？ 但系有时我会同佢哋倾下，我点解要咁样啊？有时甚至乎一时之后咧，应该话咁直至到九六年咧，大家第一次合作。咁就覺得幾直情咧，我覺得幾好玩喎，因為我以前都好中意劍擊賽事，因為我哋有人來回，即是一百米來，跟住一百米去咁樣咯，咁就去玩個直情一嘅，我哋嗰時學校就咁冇話一個圈咁樣嘅，咁我哋覺得好，呢對我嚟講係好新鮮一件事咯，咁所以我其實我都。同埋我覺得協力對我嚟講係大家一齊去為咗嗰件事攞到嗰樣，為咗嗰件事去努力咁樣咯。 1996年你就係指緊一齊第一次合作就係亞特蘭大奧運嗰次。係 啊， 咁梗係好玩啦！你第一次跑就攞金牌啦。 其實對我嚟講都好辛苦嘅，因為嗰一年我自己冇諗過可以加入到港隊啦，同埋點樣一件點樣同佢哋溝通就一件難嘅事咯，對我嚟講，因為亦都係一個好好有一乎對我嚟呢對一個特技賽人嚟講。突然间要同一啲20几岁嘅一啲年轻人，佢哋讲嘢喎，咁我嗰时我根本就唔知点样同佢哋讲嘢，我有时都咁可能纯粹都系用歌啊、唱歌啊、棚歌啊咁样咯，咁去抽冲咯。 嗰阵时系咪三个里边拣一个就拣中咗你去跑四乘一百？ 咁呢个咧，其实就系要讲翻一啲喺比赛之前啦，咁教练就選拔咗我，咁因為果然咧就有兩個運動員被選嘅，咁其中一個係我啦，咁另一個運動員咧就係另一個我嘅師兄啦，咁樣咯。 其實咧，你當其時咧有冇全副心理準備，係諗住一定要選中我，我好想去試下跑嘅，定係你嗰時咧覺得？我溝通都未溝通到，最好下一次先啦咁樣。你嗰時嘅心態係點樣嘅咧？之前 我覺得我嗰時我根本上都唔係好中意跟住一齊跑，因為我覺得佢好認真咯， 太認真了 做得。咁我嚟講，我可能我純粹都係可能跑完個100米之後，我會好辛苦啊，需要唞啊，甚至乎應該可能會需要。唞氣啊，有時甚至乎可能休息一下要咁樣咯。咁但係有時跑完一百米之後，完全係冇事喎，一時好似可以行翻佢咁樣喎，變咗我覺得好驚嚇咯嗰下，因為我冇諗到咁一次可以咁犀利喎，可以跑完一次之後又一次，我哋一次係一個對我嚟講係一個挑戰咯。 仲記唔記得當時喺亞特蘭大嘅時候跑完之後？攞第一啦！嗰刻嗰阵时个记忆仲记唔记得？ 其实我果然系跑完之后，嗰队友同我讲：，攞第几啊？我话，因为嗰时我 是冇晒气的，一直是差不多咁样跑，因为那个跑是冇晒气的状态。我哋就个叫做一，话俾佢听第一咯。跟住佢哋就好开心咯，但系我嗰时又唔知咩嘢事，真系完全唔知咩嘢事， 仲回紧气。 跟住就佢哋就话，佢哋就好高兴咁样绕场一周啊，各方面嘅嘢，我就已经冇晒气啦，但系我都要五蚊，我都要跟住佢哋一齐咯。 系，我睇啲访问就话你当时咧最想。快啲去做嘅嘢就係可以翻去飲汽水，係咪真嘅咧？係 啊，因為嗰一次其實都覺得汽水係我哋，因為我自己最中意嗰樣嘢啦，咁所以都打打打打咁樣，純粹翻去飲汽水就算做啦咁咯。 嗯嗯嗱我哋剛才講到啦，即係亞特蘭大奧運會之後咧，咁慢慢即係你得到好成績啦，亦都開始去。感受到作為一個運動員在一個咁大型嘅賽事裏面去得獎，跟住咧再又參加唔同嘅賽事啦，然後再到呢一個就係悉尼奧運會咯。嗰次都算係你豐收嘅一次，即係殘奧會係咪啊？就係剛才我哋講過，即係蘇亞偉帶咗一啲即係獎牌俾我哋啦，即係慢慢等觀眾亦都睇下個兩個獎牌。咁啊，呢個其中兩個獎牌啫。你喺當次嘅即係殘奧會其實都攞咗好多。不同的金牌啊奖牌啊。 嗯是啊是啊，咁因为我嗰年其实攞咗三金两铜，甚至是个人纪录入面三个世界纪录嘅成绩去攰得啲金牌，一至一百二百四百都攞晒一至破晒世界纪录嘅成绩去攰得金牌囉，对我嚟讲真係唔容易囉。 嗯，其实嗰时你已经同教练傾过是会一百、二百、四百三项希望都冲金嘅，是不是有呢个目标嘅咧？嗰时已经 一百、二百教练都确实是有冲金嘅，四百米较为难咯，因为四百米对我嚟讲真系有一个困难喺度，但系我唔够气咯。 嗯， 同埋我嗰年系差唔多每日都有两场比赛，咁即是一个初赛一个决赛，咁一日入面跑两场，咁每即是我差唔多十日都有都有比赛咁滞，自我由开头去到最尾，我都系有比赛，咁所以我其实我扣呢咗啦，嗰一次就。咁亦都另外一最大深刻就係我嘔咗出嚟咯，最後係。 嗯， 係。咁我自己都覺得如果冇九六年嘅金牌嘅話，一定就唔會有二千年即係我封得嘅一年咧，嗰個能力咯，係咯，就係嗰個成績咯。 嗯，我睇翻啲訪問就講到，即係其實教練有陣時都會講到，就係每個運動員都有強項有弱項咁樣。你的弱項其中一個會不會就是剛才說話耐力上面或者不夠氣的東西，這件事在你訓練或者嘗試克服裡面有沒有都嬲過自己為什麼即做得不夠好，有沒有這些時刻的呢？ 我有時我都覺得跟他們一起跑步的時候，我會覺得其實都不夠氣，其實都會容易累，其實都會追不到他們的成績咯。有時覺得咁樣咯，但係我覺得你需要最後我決定的是用自己最大嘅努力去追翻曬，即係同佢哋嘅差距咯。有時特別會都係話，因為自己都即使跑多少少，即係可能有時都會教練都係要求。每個每日都跑一次成河咁樣跑，一個圈咁樣咯。咁我就會每日都咁樣跑咯。咁其實就可以同佢哋一齊跑嘅時候咯。 我就問一樣咧比較技術性嘅問題。實不相瞞咧，我都曾經係跑100米嘅。 哇！對於你嚟講係長途嚟㗎咯。 係長途嚟，超長途。係啦，而且我跑第8嘅。 哦。 係啦，喺八條線裏邊。 係 啦。有名次。因為咧，我知道咧，有一啲跑100、跑200，其實我都有跳遠嘅。因為我頭先都聽到你講話，你以前都有跳遠㗎嘛，係咪？係啦，嗱。 其實呢當如果100、200跑得好的時候呢，咁當然就想再爭取啲多啲好嘅成績啦。咁其實可以揀跳遠，亦都有人咧會揀400，因為係速度。不過真係耐力係其中一個好關鍵。我想問咧，你自己嗰時有冇諗過係400定跳遠？我想揀跳遠啦，定係點解最後會選擇咗400嘅咧？仲要之前1996年嘅時候咧，你都真係跑到冇曬氣嘅噃。 嗯，咁其实都系教练嘅安排咯，因为我自己就冇特登去谂嘅，咁就都系教练安排啦。咁同埋set 会嗰时嘅嗰个总会嘅安排啦，咁样咯。咁我就都有少少，而且都有少少想跑400嘅，因为我觉得400咪系一个圈啦，对我嚟讲咁。我纯粹都是想尝试多啲嘅，咁因为其实我攞呢个金牌确实系唔容易，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攞因为攞呢个金牌，我觉得你系一次我自己个对手喺去初赛嘅时候，初赛嘅时成绩入面已经破咗世界纪录，我两个都破咗，一次初赛嗰两个。第一名嗰兩個破咗世界紀錄，咁我係一次嗰一次嚟講，我係較為擔心嘅咧，就係自己冇實一次冇咁樣嘅耐力可以完成到咯。但係教練就叫佢留前鬥後咯，咁就令到我可以喺後面追翻上嚟咯。咁所以呢個都係策劃嘅。咁對我嚟講，我依日聽從教練嘅指示去做，咁都到最後一次成功咗，咁都係我同教練都非常之開心咯。 關於咧偉仔去參加殘奧會嘅故事咧，仲有好多，等人翻嚟咧慢慢傾，同埋要講下究竟退役之後佢嘅生活又如何呢？下一節繼續學人沙龍。翻嚟最後一節嘅學人沙龍，繼續同神奇小子蘇華偉傾偈嘅。剛才講緊參加唔同好多殘奧會嘅經驗啦，然後喺悉尼嗰次咧就大豐收啦。但大豐收之後，係咪都慢慢感受到嗰種作為一個攞好多金牌嘅運動員嘅壓力呢？ 其實都係啦，有咁，因為有時我嘅都會覺得壓力來自唔同嘅地方啦，甚至乎自己啦，咁所以令到我喺各方面嘅情況下面都發揮得唔係咁好啦。咁我自己尤其是人際型體育硬件第一次輸嘅時候嗰一下啦，咁我自己都冇。嗰時都其實嗰一次其實係我自己執誤嘅情況下面輸咗人際型嘅體育硬件100米嘅賽事啦。咁嗰一年我自己都覺得係我自己嘅執誤令到一次聽唔到槍聲，呢個問題令到我困擾住我。其實都我必須係要經過一啲即是可能嘅體育學院嘅醫學各方面嘅支援啊，各方面嘅嘢啊，咁樣先至可以同得咁樣去適應翻嗰個比賽個節奏咯。 我想問咧，嗰次係唔係你第一次嘅輸啊？定係只不過係大家都好重視嘅情況之下？你輸啦。 其實嗰次我其實因為都係奧運啦，咁所以殘奧運啦，咁所以就都重視嘅。咁我自己就因為感冒而可能令到某啲情況慢咗，甚至乎可能我聽即係個反應入面真係慢咗好多，差唔多0.7、0.6。咁上下 起步嘅時候， 起步係咯，咁又差唔多跑到前面第一個嗰啲歐位嘅時候，防歐嘅時候，咁我先至起跑。對我嚟講係已經遲咗啦，咁我亦都必須係後上啦。咁 咁嘅情況下邊，同埋我都最後係唔夠力，我搞完話我，咁所以就更加係拒絕咯。 當年即係雅典殘奧啦嘅前後啦，其實你都承擔好多各種嘅壓力啊嘛，即係家庭裏邊啦、生活上啦，導致到即係殘奧會之後，其實係咪媽媽提議過啊？不如喺嗰次之後就唔好再跑啦，係咪咁樣？ 其實有嘅，媽咪都有提過啊。2005至2004年，譬如入境之後就唔好再跑啦，揾工作啦。咁因為我自己都應承咗佢嘅。我自己覺得跑步對我嚟講都係個興趣，唔係一個一時唔係以一個事業作為我自己嘅目標。咁嘅情況下面，我只會選擇退役咯。咁因為我自己咩獎牌我攞過曬啦，咁自己亦都冇遺憾喺個現場，咁所以就更加一時喺。因為2003年已經畢咗業啦，咁亦都喺嗰、那個都喺嗰、那個一月二幾日都必須要投入呢個社會工作，咁令到我而家覺得更加係需要兩者轉其一咯。 但係嗰時係家庭都有啲經濟壓力啦。 係啊係啊，咁、因為我第一時都因為工傷咧，咁就可能要需要一啲金錢個，甚至乎可能需要冇辦法工作啊咁樣咯。 但係嗰時都唔係話揾工作就即刻揾到嘅喎。 都係。 係嘛？即有冇啲擔心同埋點樣去解決到咧？嗰時候。 咁其實我哋都實在都係跑，因為教聽同教嘅意思咧。咁2003年嗰一年咧，其實我實在都係做緊呢個全職咁樣去即時去訓練自己啦。咁其實嗰一年係冇人工嘅。咁而家嚟講都，同而家嘅運動嚟講，真係好大嘅差別啦。咁我哋其實我自己嗰一年嚟講，就真係純粹係一個冇人工嘅全職運動員啦。咁我就覺得訓練係一個係我要做嘅嘢啦。咁日日都咁樣訓練啦。咁其實操完呢個比賽之後，咁就華仔就一時劉德華就話想即時問我仲有冇嘢一時做任務讀書啊嗰啲嘢，因為佢2000年新人奧運嘅時候應承咗我俾一份工作嘅，咁嗰一年其實對我嚟講，我好非常感激佢，亦都非常之多謝佢，因為工作對我嚟講真係唔容易揾份工作，對於殘疾人嚟講係咯。 咁就有咗呢份工作之後，就可以令到你去即係平衡，係咪有收入啦，亦都同時間可以繼續去跑步同埋參加之後嘅即係殘奧運動會。 係㗎，咁因為我嘅工作必須要穩定啦，咁先至可以可以有咁樣嘅條件去繼續自己嘅興趣囉。 咁嗰時候呢，你兩邊都繼續緊，當然嗰時候都係你最想，亦都可能呢個都係阿劉德華嘅目標，即係希望你繼續 keep 住去繼續做運動，繼續去跑步。咁跟住去到2008年嘅北京奧運，係咪？咁嗰個時候就你繼續跑啦。我記得呢嗰年呢，因為其實2008年嘅時候呢，奧運係我覺得香港係全城矚目嘅。是啦，因为那时是北京搞咯，而大家都好大的期望是对于苏亚伟呢究竟可不可以继续这样赢下去，或者会个成绩会更加好。其实你那阵时遇到的压力大不大呢？ 其实都好大嘅，因为其实我咁第一场输咗个第三啦，咁变咗第三啦，输咗金牌啦， 即一百米嘅时候， 一时攞咗第三名啦，咁跟住第400米亦都与奖牌冇缘分啦，因为都第六名，咁令到我觉得更加大啊，因為剩翻嗰一場賽事，咁嗰場賽事仲要係集入一入自由，咁我就從一時親從緊一時自由嚟咯，咁就係不斷咁樣喺嗰度嗰場入面訓練啦， 咁亦都冇停過啦。咁我自己亦都係好大嘅壓力啦，嚟自呢個嚟自我自己啦，特別乎我身邊嘅人啦，咁樣啦。 剛才睇翻倒數時候嗰啲相咧，即係參加呢個北京殘奧會嘅時候嘅相，都真係見到你有啲緊張嘅狀態喎。 是啊，因为真的很紧张的，因为第一自己真的很想攞的，不是第三名的，不是第这样的金牌，而是金牌，所以令到自己都觉得更大压力咯。咁同埋自己人生入面第一次冇几可真的可以在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地方攞一次有咁样嘅殘奧或者奧運噶嘛，所以我覺得難能可貴咯，咁就咁所以更加獎咗呢個獎牌咯。 係， 想問下當其時，我諗會唔會係你即喺個跑步生涯當中咧，係最大力嘅一次咧？ 其實都是最大的一次，因為那一次我落場之前都仲係自己我平時講過會打射尾啊嘛，咁嗰一次咧就咁樣咧，跟住咧我覺得嗰次就係因為覺得有少少覺得唔想改變下嗰個心情啦， 轉變一下， 所以都唔想再用一個輸嘅心態去面對啦，咁所以我更加係要用一個積極啲嘅態度去面對自己咯。 講開輸嘅心態，講下你出輸啦，不如，因為咧我哋見你當然見到你好多係得獎或者你嘅努力，但係出輸呢件事對於你嚟講又係一個咩嘅？契機之下去諗用呢個方法去即係回顧自己整個即係跑步生涯嘅。 咁其實我覺得出書呢樣嘢，首先就係可以鼓勵一時可以鼓勵啲一時讀者啦。咁人就因為我覺得香港都有多人中意讀書噶嘛，咁或者有人睇書啊嘛，咁所以我就好想透過啲報紙去。用自己的影響力去影響他們咯，只話俾佢聽，我都做到的嘢，你哋更加容易做到咯。 其實幾咁困難咧，即係作為一個雙層運動員，比普通運動員或者其他點困難法咧？ 其實對於我哋嚟講，我哋必須係想即係集到精神更加多啊，甚至乎訓練嗰個量可能更加多啊，比健全有啲。咁亦都某程度上，我哋個訓練量可能甚至乎更加長時間啊咁樣。我哋亦都必須有時甚至乎必須要更加多嘅心血去，即是用自己的方法，特別是用自己的方法去達到教練的要求，因為我們有時可能在動作上面沒辦法達到完全人士的個吸要到的時候，我們都會盡量用自己的方法去達到教練的要求。 現在你就從事一些文書的工作啦，和推廣的工作啦，工作辛苦一點定是以前做運動員的時候辛苦啲 其實我覺得工作都是辛苦啲嘅，因為我對於一些現有嘅嘢都唔係即是我平時啦跑開步啦，咁最多都係對住啲電腦嘢啦。咁有時你都可能都會裝忽咗一啲學習一啲成績上面嘅嘢啦，例如可能一手點樣用啊，可能大。純粹都是這些東西的東西，我那時我這樣做不了，我發覺那一刻我需要做這些東西，我就可能需要去學回這些東西這樣 到最後了，如果有一些說話你想去鼓勵年輕人，你會跟他們說些什 麼？我覺得首先抱著這個永不放棄的精神啦，咁最後就總有得著。因為我自己喺運動生涯入面冇，雖然攞咗好多年嘅獎牌，但係我覺得我哋有時甚至乎攞唔到獎牌嘅， 唔係佢哋冇努力過，都唔係佢哋冇追住自己嘅個目標去做法。有時嚟講係佢哋冇辦法達到自己嘅目標，咁所以我亦都好希望為佢哋鼓掌咧，都係啊。 所以咧，聽蘇華偉嘅分享咧，我哋明白到神奇小子之所以神奇，其實係神奇在永不放棄。我哋下一集學人沙龍繼續傾。